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第72集。 圣诞节的第二天，大家都起得很晚。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比前些日子安静了许多，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不时被哈欠打断。赫敏的头发又变得乱蓬蓬了，他对哈利坦白说，为了参加舞会，他在头发上喷了大量的速顺滑发剂。 但是每天都这么做就太麻烦了， 他很实际地说，一边抓挠着克鲁克山的耳根，猫舒服地直哼哼。罗恩和赫敏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都闭口不提他们吵架的事。现在他们互相都很友好，但是客客气气的，显得有些不自然。罗恩和哈利马上就把他们偷听到的马克西姆女士和海格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赫敏，但赫敏不像罗恩那样认为海格是个混血统巨人这个消息有多么吓人。 其实我早就认为他肯定有巨人血统， 赫敏说着耸了耸肩膀。 我知道他不可能是纯血统巨人，因为他们都高达20英尺左右呢，但说实在的，我们犯不着为巨人这么神经过敏，他们不可能都那么可怕，那是一种偏见，就像人们对狼人的态度一样，只是一种先入之见，不是吗？ 罗恩似乎很想用几句刻薄的话回敬赫敏，但也许是不想再吵架吧，他只是趁赫敏没注意的时候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放假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只顾玩耍，现在应该考虑一下家庭作业了。圣诞节过去了，大家似乎感到兴味索然起来，只有哈利不同，他又一次开始感到有点紧张了。麻烦在于圣诞节一过，2月24日一下子就显得近了许多，而他还根本没有好好考虑藏在金蛋里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因此他现在一回到宿舍就从箱子里拿出金蛋，打开了仔细倾听，希望能弄清其中的奥秘。他强迫自己思索着声音除了使他想到三十把乐句外还能使他想到别的什么，然而想不起来，他以前从没听见过这样的声音。他合上金蛋，使劲地摇晃着，然后又把它打开，看声音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是那样。他还试着向金蛋提问题，在他的惨叫声中扯着嗓门叫喊，但是一无所获。他甚至把金蛋扔到房间那头，不过他自己也不指望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哈利没有忘记塞德里克告诉他的那个办法，但他目前对塞德里克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但凡有一点办法就希望自己不要接受塞德里克的帮助。而且在哈利看来，如果塞德里克真的想给哈利一点帮助，就应该说得更明确一些。自己当时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塞德里克第一个项目是什么，而塞德里克作为公平交换的却是叫哈利去洗一个澡。哼，哈利可不需要那一类毫无价值的帮助，况且向他提供这种帮助的人还整天和秋章手拉手在走廊里来来去去。因此新学期第一天哈利去上课时，不仅像往常一样背着书本、羊皮纸和羽毛笔，同时内心还压着金蛋这个沉重的负担，就像他把金蛋也随身带着似的。场地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温室的窗户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他们上草药课时看不见窗外的情景。在这样的天气里，谁也不想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尽管罗恩说炸尾螺大概会使他们暖和起来，他们或者会追着同学们到处跑，或者会炸出大量火花，使海格的小屋着起火来。然而当他们来到海格的小屋时，却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巫，她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下巴非常突出。 快点快点，上课铃已经响了5分钟了， 他厉声对他们说。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穿行，朝他走去。 你是谁？ 罗恩瞪着他问道。 海格呢？ 我是格拉普兰教授， 女巫干脆利落地说。 是你们保护神奇动物课的临时代课教师。 海格上哪儿去了？ 哈利又大声问了一遍。 他不舒服， 格拉普兰教授不愿多说。 哼， 哈利耳边突然传来不怀好意的轻笑声，他回头一看， 德拉克马尔福和斯莱特林的其他同学走了过来，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看见格拉普兰教授时，谁也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 请大家这边走。 格拉普兰教授说着，绕过临时马厩朝远处走去。马厩里那些布斯巴顿的骏马在瑟瑟发抖。哈利、罗恩和赫敏跟在他后面，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海格的小屋。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海格在里面吗？生着病，孤苦伶仃。 海格出什么事了？ 哈利紧走几步，追上格拉普兰教授，问道。 你就别管了。 他说，似乎以为哈利是多管闲事。 我就要管。 哈利激动地说。 他到底怎么了？ 格拉普兰教授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他领着他们走过马厩，那些庞大的布斯巴顿骏马站在那里，互相偎依着抵御严寒。他们朝近邻边缘的一棵大树走去，树下拴着一头漂亮的大独角兽。许多女生一看见独角兽都发出啧啧赞叹。 哇，真是太漂亮了。 拉文德布朗轻声说。 他怎么弄到他的？据说独角兽很难捕获呢。 这头独角兽白得耀眼，相比之下周围的白雪都显得有些灰暗了。他不安地用金色的蹄子刨着泥土，扬起带角的脑袋。 男生们退后！ 格拉普兰教授厉声喊道，一边甩起只胳膊重重地打在哈利胸口。 独角兽喜欢女性的抚摸，女生们站在前面小心地接近他。过来放松点。 他和女生们慢慢地朝独角兽走去，男生们则留在马厩栅栏旁，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哈利看到格拉普兰教授走得听不见他说话了，就转身对罗恩说， 你认为他出了什么事？不会是一条炸尾螺？ 鲍伯特，如果你是担心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受到攻击。 马尔福轻声说， 没有，他只是太害臊了，不敢露出他那张丑陋的大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利厉声问道。马尔福把手伸进长袍的口袋，掏出一张折起来的报纸。 你自己看吧， 他说。 哼，真不愿向你透露这个消息，伯